God 已经不知多久没想起。 谁都可以忘，谁都可以放，失去得到的是感想，其实都一样平常，其实没什么两样。在我胸口刺痛的是我的心。

可以永远地忘了你。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记忆，我愿意欺骗我自己离开你。如果这是你给我最温柔的等待，我可以孤单地走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首曲目《同桌的你》当年或者说一直到现在呢，影响力还是很大。其实这首歌呢，也正是老狼自己亲身经历的写照。早在93年的时候呢，和老狼相恋长达8年的初恋女友呢，出国留学了。刚毕业的老狼呢，不得不就和女朋友这样分了手。于是呢，他就把心事告诉了自己当时的好朋友高晓松。高晓松呢，结合老狼和自己的初恋故事，就写出了这首《同桌的你》。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？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。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看了你的日记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你从前总是很小心，